预计未来十年，这处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将基本完成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

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林忆莲《飞的理由》，这是由姚谦作词，黄韵玲作曲的一首歌。如果你想要领略林忆莲的万种风情，那可不必费心去搜罗她的精选集，这一首就已经足够了。她云淡风轻的就可以撩动很多听她歌的人的心弦，是的，的确是一种很强大的魅力。继续来听俞灏明为电影《别有动机》献唱的宣传曲《挚爱》。 你眼里的泪光，温热的手掌，那些过往记忆滚烫，怎么让心被松绑？也许我不怕伤，才念念不忘，梦会破碎 也会生长，就让爱活成了信仰。这相遇如果注定是扑火，至少我曾情感波澜冲破，一路走着一路颠簸，多谢命运好心折磨。我们的世界注定是扑火，就怪我越做偏执的飞蛾，被温暖车也灼烧过，只因你是炙热的火，我也快乐。也许我不怕伤，再念念不忘，梦会破碎也会生长，就让爱活成了信仰。这相遇如果注定是扑火，至少我曾心甘波澜壮阔，一路走着一路颠簸，多谢命运好心折磨。世界注定是扑火，就怪我愿做偏执的飞蛾，被温暖着也灼烧过，只因你是炙热的火，我也快乐。多想牵着你的手，过尽千帆都看透，若不能细水长流，曾心甘波澜壮阔，一路走着一路颠簸，多谢命运好心折磨。我们的世界注定是扑火，就怪我愿做偏执的飞蛾，被温暖着也灼烧过，只因你是炙热的火，我也快乐。我也快乐。 别有动机，这是一部犯罪动作推理电影，旋律很优美，而且呢，歌词非常的走心。那一直以来有着温柔暖男形象的俞灏明，和这一部犯罪动作电影碰撞出的这种火花，可能是更适合影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，还有百转千回的爱恨纠葛吧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来一首绝对温柔的歌，邓丽君《爱的箴言》。 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是我，也是你。